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今天终于该聊聊昂山素季了，人家都走了是吧？一共是5天的行程，从6月10号开始。那这次行程呢，媒体都发了疯的在进行各种解读，但是呢，其实咱们能掌握到的消息或者说公布出来的行程和细节少之又少。 对， 你除了知道他跟习近平见过面是吧，双方有过一些交谈，那习近平说中缅要交好，我们也会为中缅的继续友好做出我们更多的工作。那昂山素季这边呢，就是夸赞中国进行的反腐败的工作，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说中缅是邻居，邻居没得选，一辈子都要做邻居。那据说还见了李克强，还有这个去上海见了韩正是吧？那最后一站应该是在云南，只知道这些，其实具体他们还聊了一些什么，或者说有没有签单啊？不是人人来了都要带一笔东西回去吗？ 昂山素季还不是国家的领导人，他只是反对党的领袖，所以他还没有办法签单。 嗯嗯， 他也是代表政党来的，所以其实是中共和民主全国民主联盟，就是缅甸的 民盟， 对，这么一个政党，两党之间的相互交流。他在那个云南的时候见了云南的省委书记李继恒，然后还谈到说感谢云南一直在帮助缅甸处理边民的问题。最近不是果敢地区有战事吗？所以有很多缅甸的边民涌到中国来。其实这也是一种讽刺，我觉得，因为很多这个边民是当地果敢的华人武装跟政府军有在这个对抗，然后很多这种华人的武装他们受伤之后就送到云南的医院来救治，其实是增加了缅甸政府军作战的难度。 哎，但是你看这个他的访问哈，很多人主要是从对他的既有的印象来分析的嘛，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这么在国际上有声望的一个反对派的领袖是吧，在缅甸或者在国际社会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民主女神。那你说哎，这次我党这么大张旗鼓的就是主动的邀请一位在国际上跟奥巴马和英国的这些所谓的跟咱们的价值观似乎不是那么统一的这些国家领袖都有这么好来往的一位政治家，确实是非常罕见。 咱们就 不 算主动了，挺被动的了，因为昂山素季自己本人表达要来访华的意愿好几次了，还有去年的时候他在访问韩国的时候就说那个就公开表示想要来，之后又说过好几次，而且还有一次是这个民盟刚访完中国，就是这个政党刚访完中国回去就说昂山素季可能下个月就要访华，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暂时没有这个安排。 但是怎么样都是应邀嘛，是吧？ 对，我也不觉得完全被动，因为在中国如果说他真的有很多考量他不邀请的话，我觉得昂山也绝对是来不了的。可是刚樊素提到说虽然有很多的评论都在讲说解读这一次到底为什么请或他为什么来，可是在新闻的操作上，其实你看昂山素季之前到欧美这些地方，其实那种媒体疯狂的旋风式的各种的报道，但是这次在中国，其实我们只可能隐约看到啊，他见了谁，或者是他去长城有一点照片露出来，跟他在西方国家那种就是去访问的那种报道的篇幅真的是差很多， 没错。 而且作为台湾人，我要抗议。据我所知，今年年头好像台湾的那个立法院的一个民主基金会，也对他发出了邀请， 对。 但后来因为他的考量说，因为今年大选，可能我相信绝对这中间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些考量， 对， 所以他并就拒绝了到台湾的这个访问跟演讲，然后先去了。 所以现在也有人就说他走下了神坛，现在变成了一个政治家，很多言论都不受西方待见了。之前为什么说他一直来不了中国，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当时去补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见过达赖，所以中国这是中国的底线，就一直不让他来。但是现在为什么让他来，确实现在这个媒体最大的焦点都关注在这方面，然后有人就说缅甸可能内部的这个政治将会要这个执政党的轮替，中国在这个时候要 选择站边，然后站对这个可能现在看起来希望最大的昂山素季这一方， 嗯， 然后也是给现在的缅甸军政府一些警告和警示吧。而且你看昂山素季本身他的这个态度，也从当时他甚至一直在批评中国，到现在很多时候在帮中国说话。在缅甸有一个非常大的铜矿项目嘛，之前这个当地的民众是非常抗议的，昂山素季甚至做了一份调查报告出来帮中国说话，当时也是让很多这个当地的民众非常的不满的。 对，那次主要是说污染当地的环境，于是呢政府是委任他，他是议员嘛，就委任昂山素季做议员的这个身份进行一个环境的评估。但是环境评估得出来结果呢，也没有帮到就所谓的迎合当地民众的一种期待，反倒是说这个铜矿其实进展的没有问题，它是支持中方继续在当地投资的。所以这个有一些，如果是从咱们中国的角度出发，你就会有点模糊，哎，它到底是所谓的反华还是所谓的这个亲中的，你都看不清。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咱们看待一个政治人物非得是用这种二元分法，对吧？一定都是从咱们的角度出发。就好比说你评价李光耀，你怎么评价他呢？他又是一个积极的反共者，但实际上咱们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跟他私人的关系或者国家层面的关系都非常的友好，所以这显得有一些些的狭隘气，说你如果任何的标准都说，哎，他对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是啊，其实 他还是为了国内的利益。 刚刚春云讲到，我觉得还有很多评论就讲到他气质走下神坛。 嗯，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昂山素季的，我很少，虽然我做政论节目这么多年，可是我始终觉得所有的政坛都是政客，我用政客来称呼，可只有这个女人，我真的觉得她就是一个 政治家。 对，政治家，我觉得家这个字我从来不乱用，但她是值得用政治家的。但是呢这几年当她开始就是被释放之后，甚至开始当议员之后，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或像我这样可能以前很崇拜她的人都在观察，就是应该不是说她突然变了一个人，就像刚刚樊素说的二分法，而是说她怎么在这个所有大家眼中的一个政治完人，然后来面对政治的现实。 对， 我觉得他走下神坛，或许现在正在走，可是他还在这个阶梯上，还不是完全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也都在观察他怎么样，就是做一个，就是真正走进政坛。 嗯， 对，怎么样就是接触现实。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行程安排，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公开报道不多，但是在这个缅甸全民联盟的这个 Facebook 上，他 PO 了18张照片，然后就有这个昂山素季去访问北京的灵光寺，那儿有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 嗯，他是个佛教徒。 对，而且他很虔诚的去跪拜那些佛教的大师，然后你就能看到这个人他是有宗教信仰的。 嗯， 然后他即使在中国，他也不忘了弘扬他自己是一个佛教徒本身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他去上海访问社区，然后在一个社区的艺术中心和当地的民众啊，我们这个上海的大叔大妈们一起画国画，写毛笔字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也非常的亲民。 嗯， 然后包括他还在上海的时候谈到说，他说的话很多都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上海说非常钦佩中国共产党在反腐方面的决心和力度，然后在北京的时候也说这个跟这个习近平说，这是希望这个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一直非常重视中缅的友好，钦佩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这个经济成就。 嗯， 你看他说话都是，你就感觉 但是绝口不会提他被人熟知的人权等等这些西方的这些所谓的价值观。 对 吧。 嗯，但是即使这样，他在这个虽然大家都批评他可能放弃了很多在民主方面的坚持，但是他回到国内依然在机场的时候受到了民众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就是访华归来。你也看他可能对于缅甸来说这次访华，他的访华是非常有深刻的意义的。这也表明可能中国承认这个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这么一个， 他中国也是面对现实，也不是什么承认不承认这么简单。可能因为你在年底如果顺利的话，除了缅北局势失控是吧，军政府说咱们不选举了，如果真的是选举的话，他已经没有什么意外，就是获得这个议席的最大多数，他很有可能就会当上议长。那相当于香港立法会的这个立法会的主席的这么一个职位了，你任何法律通过你必须得靠他的种种的斡旋是吧。所以他的这个 政治的地位，你在缅甸你是不言而喻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缅甸对于中国来说，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中间环节这么一个国家。你包括它的能源，你包括怎么样去打通缅甸这个通道，你在实现其他更大的这些战略，所以这个环节是重中又重，你没有办法不跟它打交道。就说是吧， 还有一个我觉得中国在交往对象里面，它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痛，包括对台湾，就是由上而下。就是现在他懂得，因为在昂山素季在缅甸毕竟有非常多的民意支持，他知道跟这个人交往是可以得到基层的支持的。 对， 就想说在台湾为什么大家中国给这么多，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不买账，是因为大家觉得是你好像施舍我。可是他现在懂得你要先获得民意的这个支持者的最大数的这个人的交往，你才从下而上。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外交策略的做一个调整，那当然也是这几年受了一些教训，我觉得是得到调整的一些对战略了。 倒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昂山素季了解有多少，因为我对他的了解说实话也很有限。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2012年香港不是有一部电影吗，翻译过来叫做 The Lady， 就是你把昂山素季这个名字如果打到百度或者哪搜索的话，据说是一度是被是作为敏感词存在的吧，我没试过。但是这部电影我知道当时在大陆它是被禁的嘛，但是这个电影呢，它当时诞生的这么一个背景也非常有意思。它讲的它算上它对于民主的那些坚持和包括它一系列的抗争的运动，倒像是做一个绿叶。那红花最主干的故事是讲到她跟她的丈夫之间，是牛津大学的这么一个学者，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可能最后是因为政治方面和因为军政府的这些软禁，就导致她的爱人最后是癌症。都到去世的前几天，他要寄一段视频拍过去之后，但中间是遭到军政府的种种的阻挠，最后他的丈夫是没有办法这个受到妻子最后的这个照料。所以他有很多人伦之间的这种冲击吧。当时我看过他的一些背景，就是说那个导演是吕克贝松，他导那个戏的本意是说是呼吁国际社会再给他更多的声援，敦促这个缅甸军政府尽快的释放他。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电影还在拍的时候，昂山素季就已经被释放了。并且这个电影呢，昂山素季他自己还没看过据说。可是后来我又听到种种的新闻，又说他自己并不喜欢也并不接受对他的中间的种种的描述，他会觉得你在电影里面你是看不到他是怎么样被动的摆上这个政治，他是中间有很多的挣扎，也很多的无奈，也看不到他对缅甸民情和对于这种政治局势一步步的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介入。当然更看不到像中国、英国、美国和缅甸错综复杂的这些关系和这个决斗。所以呢，他是觉得这个电影如果是你当作对时事关心的人来说，似乎有把他的经历或者他的这个思想和思维的过程是有一种简单和轻薄化的这么一个冲动。这是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说哦，我原来还不知道他有这么丰富的一个故事。但是在香港人或者在台湾人看来，可能对他的印象我觉得肯定是比我作为一个内地过来的要 其实、这个、 要熟悉的多，是不是 The Lady 这个来源是有据可循的。因为在缅甸当时昂山素季的名字也是敏感词，你也不能说了就会军政府就会来清算你，所以所有的缅甸人称这个昂山素季也是说就称那个女士就是 The Lady。 对， 后来就用作了电影的名字。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我特别想起来昨天佩芬说洪秀柱的一句话，不是圆圆说洪秀柱是这个时势造英雄，裴文就说是英雄造时势，就对昂山素季他身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这句话。因为你像当时可能是当时的时势把昂山素季被动造成了一个英雄，但是缅甸走到今天，包括昂山素季出来，真的是英雄造时势。就是因为有昂山素季在，缅甸的群众心中可能他始终有一种对民主的追求，然后国际社会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件，才造成了缅甸今天这么一个被迫改革开放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昂山素季，你不管他的个人经历是怎么样的，他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但是他这个人确实即使他后来变成一个政治家，但是他在他这个被神化的这段期间的确发挥了他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先讲我个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喜欢到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我就去借了昂山素季的传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对大 多数台湾人或是香港人来说，其实她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神级，就是女神级的民族的女神。可是你说她会在你生活中常常你不断的被挤，其实不会。她就是你知道这么一个人，她有很崇高的理想，她牺牲了很多，但是她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她身上布满了光环。 对，我还知道，你知道我家书柜呢，平常摆着书，但有一本杂志呢，我是把它立在书柜上面的，就是2011年那时候，2012年的亚洲周刊、 嗯嗯、 那个就是之后我们会连线的那个张天野，对，他做的那个独家专访的那个封面是昂山素季。我那一本杂志那时候买就放在，一直放在我书架上。对，其实对他是真的很欣赏，因为特别是我说过，做政治你很难得可以看到一个只牺牲但是还没有什么求回报的这样的人。然后再讲到这部电影呢，你这么喜欢一个人然后去看一个电影，其实我先说，其实我觉得很难去有一个人可以去诠释得了，可以去就像杨 紫 琼 演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杨紫琼已经诠释得非常棒，可是对于一个你就把真的很喜欢昂山素季的人，你觉得是没有人可以诠释得了这个人的。刚樊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这部戏大多数讲到可能是他的亲情， 对， 他在那个时间上做的很多爱情啊这种割舍。可是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大多是从西方观点的角度去出发。可是对于昂山素季本人，他肯定有很大的争议。他身为一个缅甸人，可他受西方教育，他背后可能有很多的西方的这些人可能觉得支持他。可是作为一个缅甸人，你说这些西方人我能够就觉得来支持我，我就拿了吗？因为说真的，缅甸也是被殖民的地方，所以他在这中间这个角色，你说就像台湾好了，你说美国支持我们，但是说真的，我也要认清我是美国的棋子，所以他在这中间的角色的挣扎，我觉得是有的。可是这部电影其实大多是没有呈现出这个他身为缅甸人的这个挣扎，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当然他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 那昂山素季其实他最为他赢得更多的这个道德感召力的，就是被软禁的这段经历。他软禁的时间有 15年左右， 15年， 对， 15年断断续续，中间有的时候会放他，比如说见他丈夫啊之类的。所以这十几年就相当于曼德拉似的，你因为他在狱中有这么一个，也不能是狱中了，他是在他的还在他的那个家里面， 对， 但是他是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但是你觉得神奇的是，就是缅甸他会存在这样一位军政府的，你管他称独裁者也好，他是宁可软禁你，也不会像斯大林或者像希特勒干脆把你干掉，是吧？那不是一了百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佛教信仰有关系， 是吧？所以这个也非常奇特的缅甸的这个政治哈。那他为什么会被卷入政治这个漩涡当中，也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因为他的父亲可以说是缅甸的一位开国的将军，那但是后来是被政敌暗杀，所以呢，很多的缅甸人会自然而然的投射在他女儿身上，就有一种期待，就认为你的女儿应该继续站出来，继续为缅甸的民主做更多的努力。所以这可能在东南亚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所谓的孤儿寡母政治，有人就管它叫做。所以昂山素季身上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虽然说我们从中国主流的这些媒体上，咱们只能看到短短的几十字的这些通稿，但是这几十字的背后还蕴含着太多太多可以给我们发挥和解读的空间。那刚才佩芬提到的这位张倩叶记者呢，他应该是华人媒体第一位采访他的记者。当时呢他是在亚洲周刊供职，那本来他说也没有什么强人，也没有说什么牛人在中间给他牵线，他就是去到了缅甸碰碰运气。但是当时可能就跟春雨讲的昂山素季这方，他也很希望能够跟中国取得一些联系，他主动的是有一些讯息想要通过这些媒体发放。那么张倩叶就成为当时那个幸运儿，是采访到了昂山素季。那他先告诉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清华和反华的这么一个二分法，在他理解看来有没有对错。那他采访过后呢，对于昂山素季有一些细节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来听一下。 清华或反华往往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舆论上的这个阵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吧。而且是从中国角度出发去看别的国家，其实我不知道这种清华或反华它的这个言下之意是不是在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中国阵营，另一个是非中国阵营。但是如果我们走出去看的话，其实每个国家它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即便是清华的国家也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那对于缅甸这样一个我刚才讲到它人口只有最近统计就是5000万出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比如说黑龙江省还多一点的这种人口的一个国家，它在这种大国的博弈之间是很艰难的生存，尤其是东南亚，它的地缘位置很重要的，可能我们考虑是不是把它作为备选的一个像南亚的出海口，然后中缅石油管道，包括这个泛亚铁路，可能都要从缅甸经过。那缅甸的这个重要性不仅是中国要争取，美国也要争取。所以缅甸一方面他在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个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寻求自身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八面玲珑，多方保持平衡的关系。所以昂山素季这个人，他有牛津大学的这种教育背景，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在他的身体里面我想是很多年，并且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能够说明西方是认可他的。那他当然希望与中国修好，这样的话当他未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决策者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话，他可以保证这个国家在大国平衡中能够让缅甸稳步的在发展的道路上面去前进。 嗯，好，那最后我想听听你当时对他的采访完了之后对他的这个印象。我记得你在文章里面还专门说他的那个眼神。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从个性上面讲是一个很温和坚定的一个人，就是他的这种温和体现在他这种很资深的一个政治家。我当时采访他才24岁，不到25岁，是很紧张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会用那种很温柔的方式来提醒我啊，你在这里拍照会比较好，大家都是在这个角度拍，或者是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也不是英文的母语，所以讲英文不好也没有关系。所以他这种方式让我感觉到他非常的和蔼可亲。 嗯， 那另外他的坚定，我觉得首先就体现在我曾经在文章里写到的这种他的目光当中是种充满希望的这个目光，这种眼神我真的没有在其他的政治人物当这个身上去发现过。而且当他谈到他对未来国家的设想，那是一个让我看上去他在想象着很美好的事物那种状态。然后当他去考虑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缅甸未来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他又是一个很务实的状态，就是你刚刚讲到是否侵华和反华，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能够有勇气在这种很艰难的环境当中巧妙地把握平衡，并且能够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而非一个道德典范，这一点是更需要勇气的，因为他可能要挑战国内的民粹势力或者是极端的佛教势力。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只是简单的把他当做一个民主偶像来崇拜的话，这个未免和他目前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好，这段访问呢是来自于前亚洲周刊的记者张倩叶，那么他现在在马来西亚的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当时呢他访问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年轻，中间访问到他的这个过程啊，也经历了一番曲折，但是后来也是有人会觉得他那个访问其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是你看到了昂山这方他是释出来的善意。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话，可能也看不到今天他可以这么一个历史性的登陆中国这么一个形象来出现。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继续来昂山素季的话题。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现在昂山素季呢，他可能在国内也面临着很多的这些政治压力，不然呢我这么瞎猜哈，不然他可能也不会急切的要来中国访问。主要是他在那个什么 罗 兴亚 对， 就是念都念不通的，就是在那个族群的问题的处理上，他好像是要得罪人的感觉，是吧？ 对，因为他们罗兴亚族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现在缅甸政府也没有给他们承认他们独立的民族的身份。 嗯， 然后因为缅甸主体是信奉佛教的，而且两个宗教之间之前也发生过一些极端的冲突和矛盾，反而昂山素季并没有像西方世界预计的那样出来给罗兴亚人说话。他选择了对这个事情闭口不谈， 对， 所以让大家很失望。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那些西方的记者啊，就开始骂他，说他已经变质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民主女神。但是说回来，人家不就是向的现实，也不能说妥协吧，就是我面对现实，因为我下一步，我不是说我仅仅在那儿放炮我就行了，我还要做很多实实在在的推动这个国家具体进程的工作，是吧？我得保证我的选票，现在的选票不会流失，你先把我选上再说，是吧？ 是，我觉得其实站在旁边看人家的戏很容易， 对啊，站着说不要， 而且政治真的不容易，别说昂山素季，就先说他们自己，也许就奥巴马好了，或者卡梅伦，其实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嗯， 对，不会嘛，对，更何况是而且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形象太过完美， 嗯， 所以大家对他的期待值是非常高，就觉得他好像只要一出手，他一定就是一定要，而且特别是要符合西方价值的那一套，但是说真的这么容易的话，缅甸也不会这个进程是这么慢的。 嗯嗯， 刚刚你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族群问题真的不容易。昂山素季是缅族人嘛？ 对 对，其实 他自己也是佛教徒。 对，但是其实你说这个地方缅甸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族群问题，你说真的可以就说一句话这么简单，我支持这罗兴亚人然后就好，很多的东西它必须要实物来， 对 对，就像是台湾的族群问题，其实也是很多的很多年来才慢慢的淡化这个问题。 嗯， 另外你说像很多的现实，就像他刚刚软禁出来的时候，他对很多的环保议题，不管是建水坝这些问题啊，其实他都是稍微比较站在环保这方，可是慢慢你会发现他开始好像态度也软了，也觉得好像也可以。我觉得这就是你讲的，就是务实一点，因为说真的，缅甸难道不需要经济吗？对，他需要。 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他表达支持这个罗兴 亚 人，他可能会招致更多的那个流血冲突，这个也很难说。所以他说每句话他应该是更加经过精密的计算了。现在 而且有人觉得他就是跟军政府的，就当初软禁他的军政府现在合作，也有人对他不满，他的自己的盟友啊。嗯，可是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最难，特别是在一个高度上最难的是你要看得很远。 对， 如果你现在你只觉得我们要站在对立方， 要顺势而为， 永远是对立方的话，我觉得这国家就是走向分裂一途。嗯，可是在和解的当下一定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你，就像当年的曼德拉一样。嗯，可是你说可能到时候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也许历史再回来看昂山素季这时候的 选择是对的， 其实对这国家或许是一件好事的。 嗯，对，因为像缅甸的军政府他在缅甸执政的这个根基是很深厚的，昂山素季即使在被软禁的期间他也从来没否认过军政府的这个执政权。包括其实我觉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他在被软禁之前可以说他是非常锋芒毕露，演讲也非常的犀利，言辞非常非常的刻薄，就被称作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嘛，所以才有缅甸玫瑰的称呼。但是你看软禁了这十五年二十二年过去之后，昂山素季再出来从政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变得非常的冷静和低调。 嗯， 他现在就有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不像以前锋芒毕露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经过历练之后必须 成长，啊， 对，要有的成长。 嗯，而且呢我看过他们就回忆说，刚才张庆燕不是说他的目光非常的沉静平和，嗯，感觉是很温和的这么一个政治家，但是实际上他自己承认，他说我的脾气不太好。就从前缅甸一位老政治家也回忆过，他说他有的时候呢开会的时候他失去控制的，到什么地步吧，他就会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他有一次我们开会，他就看见会议室里挂着那个奈温独裁者的那个头像，他就非常生气，然后就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还是筷子手，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儿。接着呢他就跳上桌子把那个画像给扯了。他说你要知道在场每一位都比他年长，哎，看到他这样的新闻我们都傻了。可是后来慢慢的他就开始修行，就可能会看一些佛经啊，而且在软禁的那段时间里面，他的日子也过着非常非常的有规律，是吧？几点钟？四点多起床，打坐、冥想、弹钢琴、听新闻、看书，所以这一系列可能也慢慢对一个人的这种，他没有变得更加愤怒， 他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在我们也要面对现实，就接下来缅甸他的这个国会的选举会是一个具体的怎么样的玩法。因为缅甸他的这个宪法规定呢，你如果是有直系的亲属还是什么，就是你是外国的血统，外国人，外国国籍，你就不能参加这个总统选举。因为他老公是英国人，两个儿子也都是英国人，所以呢就不能参加总统选举，除非是修宪，是吧？但是修宪的路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容易。 对啊，第一个是时间很短，第二个是要获得议会75%以上的投票支持，这个基本上要赶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但是你今年没有办法选总统没关系，你还可以选议长，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是昂山素季现在他在努力的目标，就是说以全民盟在2012年国会补选中他的这个成绩是拿下44个补选议席的成绩来看呢，今年他在选举中再次全面获得胜利应该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最初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现在昂山素季来访华也是有助于双方建立互信，而且这个时候建立互信比他选完了建立互信可能要时机更好一些啊。好，我们再来听这个张千叶帮我们分析，帮我们这个普及一种选举的知识吧，就是现在的缅甸选举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缅甸预计年底举行这个总统大选，然后这大选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阻挠吧，应该说对于昂山素季来说，首先是他的参选资格问题，然后才是参选之后能否当上这个总统的问题。那我先简单说一下他的这个参选资格，就是可能大家看到很多报道讲他现在很难有机会去参选，因为缅甸的宪法首件，他的宪法中规定是总统候选人不得有国外的亲属。那昂山素季他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 Eris 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国的国籍，所以这一点上他就不满足。然后另外呢，就是假设现在想修宪的修改宪法，让这个宪法能够顺利的给昂山素季参选资格的话，那就要经过很多的步骤。首先就是在他的这个联邦议会的他们叫人民院和民族院两个议院中，就等于是上院和下院的意思，各有75%以上的这个议员通过这一次修宪的动议，然后在这个75%以上呢，再交由全国公投的简单多数来通过。我们就想一下，这个先在议会通过之后再举行全国公投，对于缅甸这样一个人口有5000万的国家来说，而且在这个国内民族地方武装还并没有平息的情况下，是很难在几个月之内实现的。另外就是他们的议院里面是有1/4的议席固定留给军方的，这个军方的1/4议席很难被说服，就假设在时间表允许的情况下面能否在议会通过75%以上的这个多数，我想也是很大的疑惑。所以目前看来昂山素季拿到总统候选人资格是很大的困难。然后就是在这个成为总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昂山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话，可能未来面临的这个民盟推举其他总统候选人，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在年底大选中民盟可能会成为缅甸议会的多数党。那这里我就再简单的介绍一下缅甸的总统选举的过程。它不像是比如说台湾选这个台湾领导人这种一人一票选出来，然后和其他的一些地方相比也有差别，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议席主导的，就是选总统是这样，由国内的每一个注册的政党推举议会的这个议席候选人，然后呢在全国先举行这个议员的选举，那当选出来的这个议员就分配在上院和下院的这个两个议会的议席当中。我之前说过，其实议会里面有固定1/4的议席，上院下院各有1/4的议席留给军方，所以说竞选的议员其实竞争的是其他的3/4的议席。关于议员的这个选举结束之后，由每一方势力，就是他的上议院、下议院，或他们叫这个人民院或者是民族院，再加上军方，三方各选出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然后呢，由当选的议员在这三位副总统候选人当中选举出一位做总统，另外两位做副总统，这个就成为最后的这个总统选举。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如果是根据2012年的这个缅甸补选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补选是现在执政的这个巩发党只拿到了1个议席，剩下的40几个议席全都被民盟拿去。 那如果说今年年底的大选是这样的一个能够复制2012年大致情况的话，可能民盟能够拿到多数议席，那他将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样的话，昂山素季他即便成为不了总统，也会是议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 kingmaker 造王者的角色。所以未来即便他当不成总统，只要民盟能够顺利参选不抵制大选的话，民盟未来在国家中还会有很重要的角色扮演。我想这个也是中国方面考虑邀请他访华的一个原因吧。 好，这个呢相当我们跟我们普及了一段知识是吧，他们缅甸的选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我这儿也看到中国的一些专家他们就分析说中国跟这个缅甸军方到底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考量的，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哈。就说中国在这个时候邀请昂山素季呢，也是提醒缅甸军方，尽管说中方乐见看到缅甸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改善西方的关系，但是不代表中国会容许缅甸当局可以忽略中国在当地的意义。当西方积极寻求和今日被他们称为独裁者的缅甸县政府领袖打交道，中国呢也没有理由自绑手脚，担心和昂山素季接触。如果缅甸军方以为可借助美国和印度的力量对抗中国，北京一样有两手准备，就是通过与缅甸反对派打交道作为牵制缅甸军方建制势力的筹码。哎，我觉得说的挺对的。 对，当时希拉里访问缅甸的时候，他见了昂山素季嘛，当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中国乐见缅甸和西方世界交好，因为中国也希望一个富强的缅甸，只有缅甸富强了，可能对中国来说才有更多的利益。但是其实中国这次为什么邀请昂山素季访华吧，大家都在解读嘛。第一个就是军政府可能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因为毕竟这个昂山素季所在的这个新兴的政党他会越来越强势。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国现在在缅的利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中国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打交道的人，替缅甸政府能够决定事情的人来说话，跟中国来谈这些事情。 其实刚刚我觉得樊叔说的绝对是真的。你说中国做这些事，或者包括昂山素季，就政治人物做每一件事， 聪明得很， 其实都有它后面的意义。那你说这次是不是给军政府一个就示威货也好？我就告包括最近果敢地区的这个冲突嘛，因为其实很明显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两面向的。就你回去看像昂山素季呢，他在一个缅甸民主化的过程，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一面的角色常常会被我们忽略。其实登盛就是他的总统吴登盛，其实也是一个重要， 没错， 就当一个民主斗士好了，他的起来可是其实也要搭配那个时事，是有一个在位者他愿意顺着这个事。你想想其实缅甸现在正是如此，或许他的不 做缓慢，曼德拉的情况也是， 曼德拉也是，对啊，戴高乐其实也是，当时他觉得这个时事不能够再这样硬下去，所以他必须在这时候顺势而为。台湾其实也是，蒋经国当年，蒋经国跟民进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事有些时候是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我觉得有时候很难讲。但另外一方面呢，在民主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国家化。所以我觉得缅甸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军头，对军头，因为台湾当年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当军队只认人，只认你樊叔，认王春雨，认何佩芬，其实说真的，那就是一个军头垄断，军阀就是军阀嘛。可是当这个军队可以国家化，只认这个选出来的这个人的话，我觉得才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可是以缅甸现在来说，你觉得既得利益，其实军队既得利益很多，你说很多其实他们的这些矿产其实都是被军队很多的军头垄断的。你说在这种利益的解就是从他们身上拿利益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不容易。所以也是正因为这样的困难，所以你对昂山素季他在推动这个民主的过程，其实你会不会这么快的去苛责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没错， 其实我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缅甸的军政府他愿意放权，就是因为当时丹瑞大将退休了嘛，那他是原来缅甸军政府背后的人物，然后他退休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他基本上是做了一个制衡，会有不同的人来代表不同的利益方，然后相互之间有一个斗争，然后这样才追求一个缅甸政治的平衡。然后这种斗争呢，就导致了大家都觉得没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可以去接管整个军队，然后他才走向了这种开放。然后当然也少不了刚才佩芬说的登盛，他也是愿意顺势而为，然后造成了现在缅甸的一个局面。其实如果军政府不放权的话，缅甸也不会走到今天。 但是 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是又是从哪儿来的、嗯、一定是民众的意识觉醒了，就包括我看张庆业采访昂山素姬，第一个问题他就问到，你都已经成了缅甸的象征了是吧，你是缅甸人民当中的英雄，他就特别要纠正这个说法，他说不是，我是不是因为我缅甸怎么样、嗯、而是因为我们缅甸的人民有进步，缅甸人民的意识有转变，才会诞生像他这么一个人物。也包括像南方人物周刊几年前也采访过昂山素姬，当时是我还记得是杨潇做的这么一个访问，也很长，就中间有很多很多段落，你就会看到缅甸人的他这个意识的转变。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反反复复讲到的他所在的民盟初创的时候，很多流言蜚语的冷嘲热讽的，因为他当时是非常非常弱势嘛，甚至是非法的嘛，但后来慢慢的逐渐越来越壮大，就是因为他说他教会他们怎么样去坚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恐惧，怎么样去面对的愤怒和谩骂。他说呢，你比如说当时军政府无理抓人的时候，他会教会他们，你一定要反驳他们，尽管这个反驳可能没用，你有逮捕令吗？你有什么权利来抓捕我？然后当时对方可能讲，我们抓你抓你，我们要什么逮捕令啊，我们就是法律。他说你一定要你多问一句也好，他说你问多了吧，他这有可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我看那个杨潇访问里面他实实在在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所以可能久而久之他坚持这么多年下来，大家的这个权力的意识的觉醒就已经开始有成效了，就变成现在缅甸的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我也在想，台湾的这条路可能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吧，你包括洪秀柱现在小辣椒黑马杀出来大家谁也想不到，但是我觉得更高明的是于正声周末宣布的那个、 对， 太高了 对不对，你看说台胞以后去大陆我根本就不用再 签证 不用再掐证，这个我觉得高明在哪儿吧，你像过去我要通过党国民党我给你弄个什么好的法案，你看赶快过去推啊，卖给台湾人，台湾人不买账，民进党他又对民进党不放心，现在我不通过任何政党，我直接给任何一个台湾人给你实实在在的好处、你看这就是高明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接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聊昂山素姬和她的怎么说呢？女性政治的这种符号意义有没有？因为你看明年是吧，这个希拉里，像惠普的那个前任的女总裁也宣布说要参选，然后台湾基本是铁定了，这边是蔡英文，这边是洪秀柱，这洪秀柱压根真是想不到是吧。 你看我都觉得我自己实在太肤浅了你说真的，他当初就是说一出来说要参加国民党初选的时候、因为认识洪秀柱真的很久了，就以前常上这门节目，是一个立委，知名度有，可你从来不会想到他跟领导人就是这个位置是有任何的连结，是不可能、你可能顶多觉得他现在是立法院副院长嘛，顶多能够上院长，你已经觉得他是他人生的最高峰，墓志铭大概就写到这里。可是当他宣布，你就觉得有一点不自量力。我觉得包括很多的台湾的媒体大概都是这么看。可是你看一个月之前好了，我们顶多觉得这个女人好像还不错， 对。 可是你看一个月之后，现在 尤其是她发了那份很长的那个感言演讲之后，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细细去看，说真的连我都被感动了。为什么这个 感动点在哪？ 我其实我在洪秀柱还没有这样声势起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国民党这么烂，这八年给了他机会，他也做没有交出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给他个教训嘛，对不对？蔡英文其实有时候你预期他做不了好的，可你就觉得反正四年的时间我给得起，好就这样。可是到这时候，洪秀柱他是怎么讲？他其实虽然出身国民党，而且是一个忠贞的国民党员，可你会觉得他跟国民党里面的那种宫廷政治，就是说话绕来绕去，那种人很不一样， 不坦荡。 另外呢，就他够真，其实他这次出来就是真。还有 像柯文哲似的， 还有我觉得很多的政治人物，你会觉得他是出来收割的，就是当这个事大好的时候，他是出来收割。可是洪秀柱， 他是出来承担的。当这些大咖就在那边你推我闪，就觉得哎呀，就是义不容辞， 矫情的要死， 讲着这些屁话的时候，洪秀柱他敢出来承担，我来扛，而且我裸退，我觉得那个承担感，我就会带动现在国民党非常低迷。是当时连蔡英文其实也是在民进党最烂的时候是蔡英文出来承担，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在政坛上面看好像女孩子承担，你说不管是承担家族的就是像昂山素 季， 或者是承担一个党在谷底的出来，我觉得感觉好像女性政治人物这方面好像做的好像比较出色一点。 我忽然想起了希拉里她的丈夫出去啊乱搞，然后她也出来承担然后现在还是这个一门两个总统候选人，所以希拉里如果他真的选上了，也许在美国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段传奇吧。 哎，我觉得有没有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啊，就是你说女性出来承担，就可能还潜藏着一个前提，就是说女性身上她怎么样都有一种悲情化的标签，你就觉得你不敢来承担。 反正我觉得昂山素季这个真的挺有悲情化的， 是是 她和她丈夫的这个爱情故事，因为政治而牺牲了自己的感情，再加上她是一个女性，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她为什么成为一个女神，她的这段感情经历也真的是帮她成就了自己是一个女神的地位。 就是说我还想说什么吧，你如果接下来打选战，你拼命打女人牌，这个我觉得也不会很让我接受，你干嘛非得强调自己好像你就蕴含了女性就是一个弱势群体，是不是？你如果更加明智的说我就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我去参选，你不要强调我身上任何性别的标签，至少你可以发挥，但是我不主动去打这张牌，我觉得对我如果我是你们选民的话我会更加受落一些。 就我觉得这次你会把蔡英文或是洪秀柱当女人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层面是很淡化。你说唯一女人这个感觉是明年肯定有一个女领导人， 对， 这是我觉得对于这次选战里面最大的女性标志。可对于这两个人你就很单纯，其实放两个男，你说马英九打选战有真的把他当男人或者是你说王金平或朱一伦这连承担都不敢的这男人，你会真的觉得他们站出来就像个男人吗？其实不是嘛，所以我觉得你还要检验他还是他的政策， 对， 或他可以带台湾什么样的未来， 无关性别。 你说刚刚讲到悲情，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不得已，就并不是她刻意塑造。你刚刚讲到希拉里，她老公出轨不是她愿意的。朴槿惠，她当年她爸被暗杀，后来再回来承担， 也有悲情的成分， 是也有她的。那昂山素季在那个时刻，你说缅甸的这个时局，她回到了缅甸去承担，其实也不是她刻意去造出来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谷底，其实也不是洪秀柱跟蔡英文去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并不是她刻意制造悲情，只是说在这个悲情的时刻，似乎女孩子的我不知道，也许天生身上毅力吧，更愿意站出来去承担这些东西。 对 对， 但是台湾没有什么冷嘲热讽，说你一个女人家的，你干嘛出来搞政治？ 其实有的， 也有、啊。 我记得我们那当年在谈，我们谈论过女性从政很大的，民进党反而你觉得民进党是很开放的，但反正民进党在女权意识上 很落后的， 有些时候因为他们的男性都比较沙文主义者。其实你讲过女孩子不参选的，其实民进党就是独派的大佬辜宽敏，其实常讲过穿裙子不该当领导人，他讲过很多次，讲女秀人也是，讲蔡英文也是。可是现在发现蔡英文是个有可能的，他就哎呀支持蔡英文了。所以其实你说还有呢，其实因为当年民进党是党外嘛，很多时候你说风流啊这种，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意识尊重女性是慢慢的这些年开始的。对，所以你说会不会有这些人，其实像台湾这么民主走这么久的地方，还是有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穿裙子的不应该去做什么。 对，其实哪都是，是吧，大家还是会有这么一个，也不能说是保守，至少你是从女性从政坛上面几乎为零的这种最高位的人选，到慢慢的有零星的出现，到现在似乎到了明年它会成一种风气，所以呢它确实是有一个历程，不像男性好像一开始就是主导天下这么一个、 就是、 所以大家怎么样你都会有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适应可能就是最后的我们要接受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当然很多女性女权主义者是非常的欢迎的这么一个结果，可是过程当中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意识大家都要去学习，是吧，都要去慢慢的这种进步吧。 我觉得不光是男性要学习要进步， 女性 也应该学习要进步，因为有很多女性她是双重标准的。就比如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有的女人跟你说哎，我们要男女平等，干家务的时候尤其要男女平等，然后平常出去吃饭的时候啊，这时候哎你是男人，这个时候应该你来，所以也会造成 这也是个矛盾，是吧。 对啊，是啊， 但有的矛盾你不知道出发点是因为女性本人本来在身体方面的她确实就是柔弱的吧。你比如 比如说那个成都打女司机那个，你不管男的从力气还是从你先天的身体条件，你本来就是强过女性，所以这时候你觉得女性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付账这个我也想不通，就比如说你出门你非得男人有的时候帮你推一下，就说哎，女士优先什么的，你当然会谢谢他。可是有的很强烈的女权主义者就觉得，你干嘛？为什么非得要这么让着？我也不会自己推门。 所以我觉得女性的故事通常还是比较吸引人。你刚刚提到就是惠普的前 CEO 卡莉，就菲奥丽娜。其实我看过她的传记，可是我现在呢，所有传记的故事我都忘光了，只有一件事我记得。她讲到那时候呢，她必须要出去，常常参加很多的应酬，要喝酒。可是后来学会怎么样喝酒不会那么容易醉，就她有些时候先喊。然后你其实在舌下很容易吸收酒精，它可能更容易醉，所以呢就是要大口干掉，赶快就是干掉，赶快吞到肚子里面，它可能会拖延那个醉。你看其实他的故事你这么多他做了什么都忘记了，就记得他喝酒的故事。 哎，反倒是你能记得这个女性最豪迈的这一面是吧，最坦荡和最真实的这一面。好，那怎么说呢，这些选战哈，都会给我们上演很多很多的好戏。你不管说他会不会打上性别的标签，但你怎么样，这都是抹不开的一个身份的标志。那我们一起再看看好戏有没有更高潮出现。好了，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